擦不去的痕迹。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最痛苦的抉择，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？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，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。像泪水流，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。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 欢迎你光临新一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香辉。今天的开篇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的《哭砂》。黄莺莺1990年的歌曲《哭砂》，这首歌呢被众多的歌手都有翻唱过，包括高胜美、林志炫、张惠妹、张杰等等。沙轻而飘忽不定，握于手中流失于指缝，你是我最痛苦的等待，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。沙子般的爱就是这样飘渺而又有个人的希望，忽而吹入你的眼中让你哭，但你抓不住它，握紧流失的越快。随风的沙子，流失的等待和想念，谁都看得出自己的想念和等待，只是那冥冥中确定的是那个可能得不到的结局。纪伯伦的《告知》中有段关于爱的描述，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，占有的程度越高，爱中的疲惫感与厌倦感也会随之增多。爱若手中沙，用心捧着，若是确定，风也不忍心吹走。这就是关于沙子，我们在歌声以及在一些笔者的手下了解到的一种感觉。音乐导航，来听崔中华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，以及张碧晨、魏雪曼《一路上有你》。 在朋友那儿听说，痴心的你曾回来过，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是怕见了面说不出口。你对一万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

简单俗套。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，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，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，爱是这么自然，衍生出丰富感想。我像地球一样，你在我心思中央， 我着你打转，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的银河，爱让我不间断。我因为你而转，一圈一圈自转。Oh baby， 我的世界明暗，因为思念释然，天长地久是神话。 我知道， 但我却天真盼望。 我想吗？ 我绕着你打转，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的银河，爱让我不间断。 我因 为你而转，一圈一圈自转。Oh baby， 我的世界明暗，因为思念释然， 思念释然， 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的银河，爱让我不间断。我因为你而转，一圈一圈自转。Oh baby， 我的世界明暗，因为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，就是王力宏的《公转自转》。王力宏的《公转自转》是一首能够让你心情不错的歌，听着它会让你感觉开车其实就像在马路上不停地打转，有动感，也有打转，有音乐的陪伴。这就是每天的这个时间，肖辉用30分钟的音乐导航陪伴你一路好心情的时间。看看时间，今天又陪到各位到这里了。两首歌，一首呢是零点乐队的《爱不爱我》，以及王菲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明天我继续在这儿等你。 找个理由让我平衡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。天好黑，风好冷，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？撕掉虚伪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。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，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到底爱不爱我？我